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佢当然仲有其他嘅元素咧，喺呢一个系列入面，呢个亚系咧，都系同原子能有关嘅，或者呢个核武器有关嘅。一个就系道啦 ，thorium 啦，一个就系钯啦，就系plutonium 啦，吓，咁啊呢啲都系好重要嘅原子能有关嘅元素。咁样咧，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周期咧。咁我哋讲轴呢，因为时间呢已经冇几多啦，我要好快脆啦。咁佢轴呢，一头先已经讲过㗎啦，其实呢第一轴呢就係讲氢、锂、钠、钾嗰个啦。第二轴呢就係铍、镁、magnesium, 啊，然后就钙、calcium, 然后就 strontium 咁样，然后就钡，头先讲过 barium, 呢个就第二轴。咁我哋呢呢个叫做呢係碱土元素，就叫做係 alkaline 嘅 earth,嘅 metal 吓，啊，即系唔详细解啦，因为时间关系。咁然后中间咧，讲真咧，佢凹咗落去嗰部分啊，即系我哋咧，其实嗰啲叫做 transition metal 啊，就叫做过渡性嘅一种嘅金属咁样吓。咁，啊，亦都唔详细解。咁我一跳咧，就跳到去咧，其实而家数落嚟咧，如果当十八族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吓，第十三行。咁，第十三行咧，其实咧佢就系属。於睇下先，彭係咪係啦，其實佢嚴格嚟講係屬於第三族嘅，佢，中間嗰啲跳咗，佢彭呢就波羅啦，然後下面呢就係，好熟悉嘅，大家屋企都有鋁槍㗎啦，多數係咪，就係，aluminium 啦，但係美國佬呢就唔係咁讀嘅，美國佬就讀 aluminium，英國佬就讀 aluminium 係咪 ,ok, 咁，然後呢就頭先介紹過嘅呢就係嗰個 gallium 啦，咁然後落學去呢就係有個 indium 就唔熟嘅，其實嗰啲跟住唔熟㗎啦，但系跟住落去嗰个咧，第三族嘅第七周期，哇，呢，這个咧就有意思啦，因为呢个正正系今日咧嘅主角， 系 就系啱啱前嗰排上个礼拜啫，应该吓，可能系咁上下啦，个零礼拜啦，就系，是，国际纯化学及应用化学协会公布，就话佢接受咧呢一个日本嘅提议，就将呢一个元素系佢哋发现嘅， 系。 就是原子序113、原子量是286的，啊，元素就叫做 Nihonium，那 Nihonium 为什么， 就是这个就是日本就是Nihon 是啦，日本人自称呢，就不是 Japan 的，Japan 是鬼佬叫的，是吧，日本人自称日本呢就叫做 Nihon N-I-H-O-N，所以呢这个 Nihonium 呢劲了，因为亦都是第一次由亚洲人嚟去发现嘅新元素，同埋系命名嘅元素，咁，所以威到尽啦！日本今次系嘛？唉，所以我哋话中国人咧，有时嗰啲咩即系大国嘅沙文主义心态，话咩撮以小国啊，睇唔起日本人啊！唉，唔该你。即係慳啲啦，係咪，你第時整到個即係中國 嚇，中原 世，就即係先至咩啦，先至講啦。咁所以呢一個呢其實呢就講返呢係佢哋有一個研究嘅學院，就叫 RIKEN， 應該係縮寫嚟嘅，即係所以全大草嘅 RIKEN。咁樣呢就個中文叫做李賢嘅。咁所以呢我日文我唔識發音啦，我其實佢都係拼音咋嘛，所以我諗可能係叫做 Likan。因为你知咧，日本人系发唔到个拗音嘅，吓，啊，即系正如我哋话空手道，系卡拉提，卡拉 OK 咧，系真系卡拉 OK， 你就唔好跟啲鬼佬，就卡拉 OK 个 R 字唔啱啊！日本人根本都读唔到个拗音，咁，所以佢 R I K E N 咧，相信都系即系 Likan， 所以个念咪就系理咯，其实咧个全名就系理化学研究所。啊，即系物理嘅理，我唔知点解日本咁叫啦，理化学研究所。咁佢又哇犀利啦，百几年历史啊！啊，唔系百几年 ，sorry， 99年，佢系1917年成立嘅。咁但系咧，而家系日本最顶尖而一个研究学院咧，而家有成接近3000个顶尖而嘅科学家。咁佢哋咧，原来就喺早喺2004年咧，就话宣称系发现咗呢种元素。咁，但系早一年咧，俄罗斯又话发现咗。咁佢哋发现咧。即系喺一啲核子反应入面， 系， 一瞬即逝嘅， 系， 个份量梗系少得可怜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拗啦，究竟边个系最先发现咧？咁样，俄罗斯2003年就话做咗呢个发现，咁，呢个列卡就2004年话做咗呢个发现， 系。 咁但系到后嚟咧，卒之大家继续咁嚟去做咧， 咁啊，嗰啲证据越嚟越多啦，吓啲数据又多啦。咁啊，去到2015年12月，即系几个月前啫。 嗯， 咁样咧，半年前啦。咁就系头先讲嗰个国际纯化学及呢个应用化学协会 IUPAC 啊，简称系真系麻烦啦，即系中文又咁麻烦，英文又咁麻烦，个简写都咁长嘅 IUPAC 咧。咁佢就卒之公布咧，就承认咧呢个裂坑，即系日本咧系正式系发现呢种元素。所以最后就俾咗个命名权佢啦、 哦。 所以呢佢亦都喺啱啱啊，即係大概三月左右日本就提出呢个 Nihonium 啦。咁佢係六月呢，即係啱今个月呢，咁佢基本上都系同意嘅。但係呢我睇返啲资料就话可能系正式公布命名呢就系、要再迟几个月。 嗯、 但系佢原则上已经系同意咗啦。呢个 Nihonium 啦。咁佢点样我哋发现嘅呢，佢而家点解话呢个 IUPAC 最后承认呢，佢因為佢之後嘅做多咗好多研究啦，佢唔係淨係喺一啲化學反應入面，即係淨係哇一瞬即逝咁。佢後嚟咧，佢就用一個方法咧，即係列坑咧，日本科學家咧，佢就用一個新 zinc 啊嚇 ，zinc 嘅原子核。咁、呢個原子核咧入面有係30粒質子嘅、就猛烈撞去一個咧就叫做 bit 嗱、就金字邊一個必然嘅 bit 就係英文就叫做 bismuth。bismuth 啊 ，bismuth 呢種。就是金属嘅原子嘅原子核，咁呢个原子核呢就有83个 P 嘅，即係个 proton 啊质子嘅，有30个 P 嘅新同埋83个 P 嘅 bit， 咁佢撞埋去呢原来係就可以制造咗呢一个嘅就係 Nihonium 286。286系个原子序，即係话佢就係中子加质子就加埋呢就係有286啦。咁但当然佢嘅質子數呢就一定係113啦，係咪 ?113, 因為佢呢個就係佢原子序㗎嘛，佢、就係113號元素。咁樣呢最緊要一樣嘢啦，佢唔係一瞬即逝，起碼幾瞬即逝。 即係唔知 幾。佢嘅半衰期佢係唔穩定嘅，佢係會衰變嘅，但係佢嘅半衰期係20秒。20秒已經好犀利嘅，喺粒子物理學嘅世界 ,20 秒差唔多係我哋叫 eternity 啦。因為好多呢啲咁樣呢，真係佢個半衰期呢係可能真係 0.00000 幾秒㗎咋。 係 咪幾億萬分之一秒咁樣咁啊。咁但係佢20秒先至係一半衰變，再過20秒一半衰變，再過20秒一半衰變咁樣。咁所以呢就呢個 IUPAC 呢就最後就接受佢承認咗啦。 但如果就咁聽嘅話咧，佢睇嚟就呢個元素咧係好人工嘅喎， 都係人工㗎，因為好明顯啦 ，Jeffy。其實講真咧，而家我哋話喺自然界存在嘅元素咧，係揾到嘅嚇，科學家啦，係大概94種左右。其實94打後啊，95、96、97啊，你真係睇落去咧，基本上全部咧就都係人造嘅元素嚟嘅。咁但係呢啲人造元素呢有部分呢係真係人工喺嗰啲粒子加速器度啊做咗出嚟。但事后呢科學家喺自然界呢、都發現到少量，真係好少量呢啲元素。但原來佢哋亦都係一啲即係個核子衰變嘅產物嘅、產物。咁但係呢、原來佢呢啲產物呢佢本身又係唔穩定嘅、所以佢好快就佢出現咗呢佢又會衰變咗第二種元素㗎啦。咁、所以呢你就只能夠就喺佢中間狀態俾你好彩揾到佢。咁就都叫做自然存在啦，所以嗱呢、這個就叫自然存在嘅定義嘅問題啦 ，Jeffy。咩叫自然存在先？即係話咧，盤古初開係嘛？其實所有嘅元素可能都存在，但係好多元素唔穩定，佢噼里啪啦咁已經唔見咗咯。佢已經衰變咗第二樣咯。咁佢算唔算自然存在啊？ 即係明白 個定義嘅問題啊嘛。所以你話而家喺我哋嘅地殼入面，或者包括埋嗰啲隕石撞落嚟，我哋攞個隕石嚟研究，真正揾到嘅係90幾種嘅啫。是九，但而家我哋讲嘅系100几，而最新呢当然113唔系最后啊，虽然而家我哋呢个新闻就系因为亚洲第一啦、其实而家我哋呢嗰、个 IUPAC 呢佢最近一公布呢系公布咗四个元素嘅。佢就系、115、116、睇先吓 ,14、15, 应该系14、15、17、18嘅。应该可能116呢之前已经系确定咗㗎啦。所以呢佢呢个呢唔系喎 ,113 喎呢个 ,113,15,17,18 咁样啊。如果冇记错即系佢有四种元素呢就系、首次俾佢供应呢系人类已经搵到啦。所以呢系可以命名啦。因为你未搵到通常唔会命名嘅。冇意思啦未搵到系咪自己一个命名权嘅问题嘛系咪咁所以而家呢元素周期表呢叫做几圆满结束咯，就去到118呢，原来就系呢个表嘅最右下角，最啄啄嗰个啦， 就一百周期啦。 咁、啊、其实呢元素周期表点解会出现呢、 嗯、 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即係只能够好快最三言两语讲啦，呢、這个就牵涉到量子力学入面嗰啲、嗯、原子佢外部嘅电子、嗯、我哋嗰个叫做电子壳啊，或者叫做电子层啦，系嘛，一个 shell 啊，就系话原来咧，佢系因为量子化嘅、 嗯， 我哋叫 quantize 咗嘅，嗰啲电子咧唔系中意喺边就喺边嘅，即系头先我讲啦，就系、是、一个大教堂入面啦，系嘛，中间个乒乓波就原子核，咁、嗯、啊周围有啲乌蝇飞来飞去咧，但系嗰啲乌蝇咧，原来嗰个轨道咧，即系同特别系同嗰个乒乓波个距离咧，唔系任意嘅，啊，当然呢个距离就决定咗个能量啊，因为佢哋嘅能量系唔系任意嘅。佢係 quantize 咗嘅，量子化咗嘅，咁所以咧，佢就有原來係有好多個唔同嘅呢啲叫做原子殼。咁、 嗯、 咧原子殼咧，原來佢能夠所包含嘅電子嘅數目咧，亦都係一定嘅。即係你一滿咗咧，你就要去外面嗰個原子殼，即係遠離嗰個原子核多啲嘅。當嗰個殼滿咗咧，又要向外面嘅。咁、 嗯、 所以咧，原來呢個咁樣嘅原子殼咧，啊。嘅点样你紧填到咩地步啊？即系填满未咧？就决定咗佢好多物理化学嘅特性。其实咧，原来你系喺每一个嘅period 入面咧，佢就系即系一路填满嗰个原子核。 嗯。 啊，咁就填到最尾咧，嗰、那个轴啊，其实就要提一提啦，就是、helium 下面嗰个轴，即系最右手边嗰个轴啊、 嗯。 最右手边个轴我哋叫惰性气体。你叫惰性元素，嗱、哦、呢、這个惰性以前系叫高贵气体或者贵族元素啊。佢点解叫贵族或者惰性咧？佢就系又系同金差唔多嘅，即系金虽然佢就唔系惰性气体啊吓、嗯，但系即系金又系好特别啦，唔讲住啦。但系讲翻呢个所谓惰性，佢叫 inert gas 啊。原来佢哋外围嗰个电子层咧系啱啱好填满咗嘅。一填满咗咧，就即系佢又唔需要再向外围即系进发，即系再延伸出去。佢啱啱佢呢一层系填到满得满咧，所以佢系完全系冇兴趣同任何其他嘅元素咧有任何嘅交往，又系社交系攞零分嘅，所以佢先叫做惰性啊嘛，惰性系咁解啊嘛。好啦，咁所以咧好快脆呢度咧，可能大家都学过晒噶啦。如果你读过即系预科或者大学啦，甚至大学一年班都学过噶啦，读过化学咧，其实咧科学家咧。嗰啲大嘅層次，當然佢仲有啊，有加咩 S 啊、P 啊、D 嗰啲，唔講咁複雜啦、啊、大嘅層次啫，就係、是、K 層、L 層、M 層、NOP 就 KLMNOP， 即係嗰啲順序嘅。K 咧就是、最接近原子核嘅、 嗯， 但係佢只能夠容納兩粒電子，兩粒電子滿咗咧就要去外面個 L 啦、 嗯。 L 咧就可以容納八粒，八粒滿咗咧就要去外面嘅 M 啦。但 M 就可以容納十八粒、啊，但係十八粒滿咗咧。就要再去外面啲嗰个咧，就是、N 就可以容纳32粒，然后再去外面咧就 O 又系32粒，再去出面 P 就18粒，再去外面 Q 就8粒，好得意嘅。即系呢个你要用到量子力学，即系好深噶啦，即系先能够解释得到点解佢系咁样分布法。咁、但系咧，原来你嘅最外围嘅电子层填得几满咧，就决定咗你喺边一个轴，即系边个 group 啊。 系吓、 啊，而亦都因为咁样咧，决定咗咧，你嗰个元素大家系相似嘅、 嗯、 啊。譬如我哋碳嘅元素咧，下面就系直啦， 系、 啊、下面就 germanium 啦，吓嗰啲咧，其实佢系有一定嘅相似性、 嗯、 啊。譬如呢个氧下面就系硫啦，硫、 嗯、 下面就 selenium 啦，佢亦都系有好多化学上嘅相似性。其实就系咁样解嘅、 嗯、 啊。呢、這个就系元素周期表。咁、 嗯、 但系我都话咧，好可惜，即系我哋喺中学啊，甚至即系入到大学咧，其实系教得系。好麻麻嘅，好啊！最后我哋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就系话118系咪最后咧？ 嗯啊，如果咁样讲嘅话，其实应该系咪就无限？ 其实唔系嘅，唔系无限、 啊， 原来有科学家计过嘅、啊。因为时间关系就讲个数字出嚟已经完啦、因为咧有唔同科学家计出嚟有唔同嘅结果，但系最先有一个估计咧就话原来最多原子序去到137嘅啫，去到137之后咧就。唔穩定㗎啦、 哦、 即係質子數啊就係137。咁但後嚟有啲科學家再計啦，佢就話唔係，其實都可以再高啲，但係都係話即係現時為止佢哋認為最高就去到173。啱倒轉，佢話過咗173呢就冇可能有穩定嘅原子核存在㗎啦。咁、呢個呢就係未來科學家努力嘅方向啦，穩唔穩到嗰啲元素或者其實係製造啦、好啦，咁時間關係呢，咁下個禮拜要再見啦、OK? 好，拜拜。 拜拜。